纯的永恒。曾经也爱一个人，就付出一生。曾经也无条件牺牲，曾经也懂奋不顾身。曾以为时间的长河，终究会冲淡那苦涩。扪心自问已懂得，心不再纠结。放弃治疗的伤痕和悲伤共存，但为何在某些时分，回忆总突然的翻腾。那些我拼命遗忘的，轻易播放所有快乐。追逐天际，我不想你想你，我不想你想你，我不想你想你，我不想，我不想你。